唯你相伴，唯你相伴。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找安全放心的家政服务，请选管家帮。月嫂、保姆、保洁、管家式服务，让您家庭后顾无忧。咨询电话95081。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雪铁龙全新 CCL 全 T 登场，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 张工作，靠前程无忧。 经典9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终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听听资讯，听听歌，欢迎继续锁定经典969，我是周周。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市消防局再一次发布了杨柳絮预警，提醒各单位和个人要做好防范工作，同时消防联合相关的部门也做好湿化工作，禁止采取点燃的方式进行杨柳絮的清理。由于当前的杨柳絮覆盖面积比较广，盲目的采取点燃的方式清理杨柳絮非常容易引发严重的火灾事故，而故意点燃杨柳絮造成火灾的将会依法拘留，情节严重的依法按照失火罪和放火罪追究相关的刑事责任。随着楼市调控的组合拳不断加码，京城的楼市信贷政策再一次收紧。从相关的银行获悉，含5月1日以后，网签的业务首套房的利率最低执行基准利率，二套房执行利率上浮20%。4月30日含当天以前网签的业务，首套房利率最低执行95折，具体以网签日期为准。 生活当中咳嗽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或者是治疗不当，很容易引发哮喘。在世界哮喘日之际，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北京世纪坛医院等多家的医疗机构了解到，目前我国约有哮喘患儿600多万，其中依然有近30%的患儿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断。同时，北京市四月份有106人感染了诺如病毒。北京市服务行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区外籍人才出入境改革的新十条正式启动，从此北京从事服务业的外籍人才办理在华永久居留、长期签证和口岸签证更为宽松便捷。 Yeah.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我是珊瑚礁，有人说我只是石头，事实上我是这个星球上最庞大的生物，大到从太空都可以看见我。不过你们还能看到多久了？我存在了2亿5千万年之后你们才出现，但是从那时起到现在，你们已经带走了我的五分之一。我生活在海底，你们很少见得到我，但你们真的需要我。你们知道有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都赖我而生吗？我呵护着它们，不仅为小鱼提供食物，还帮助它们躲避大鱼。那又是谁把大鱼吃了？没错，就是你们。我为你们制造蛋白质，你们却让海洋温度不断升高，使我无法继续生存。我为你们抵挡风暴、海啸，是海洋中的堡垒。你们却用炸药撕碎我，用氰化物毒害我。请允许我大胆说一句，停止，毁灭我。 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和甄子丹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保护我们的珊瑚礁资源。 我知道你很难过，让自己越陷越深，别傻的用你的天真去碰触不安的灵魂，每一天只能痴痴的等。爱一个人别太认真，受伤的眼神令人心疼，没有一个人非要另一个人才能过一生，你又何苦逼自己面对伤痕。我知道你很难过，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别问怎么做爱才能长久，这道理有一天你会懂。我知道你很难过，昨天是恋人，今天说分手就分手，别问你的痛要怎么解脱，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久。何苦逼自己面对伤痕？

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在如今的城市当中，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的加快，忙碌的生活让家政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家政服务显得尤为重要，甚至成为了保障生活的一部分。这里是969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阿姨帮的 CEO 万勇，来听他的创业故事。 我是阿姨帮 CEO 万勇，很高兴做客969老板说栏目。 万勇2007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曾经在360互联网公司负责浏览器的核心研发项目。在2013年的5月，他选择了离职， 同年的七月创办了阿姨帮，可是他创立阿姨帮的初衷却有一点不太一样。 就当时其实很多都想过，比如说做游戏啊，做这个教育啊，包括做其他的这种技术相关的这种行业。那是因为我自己是农村出来的，然后家里面很多是农村的亲戚，他们经常就是会跟我说，哎，万勇，就是你能帮我找工作？我就开始在北京帮他找工作，其实发现很难的，因为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过多的在传统行业的这种人脉关系嘛，也没有经验。后来发现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然后想我们自己能不能做出这么一个平台来帮助他们类似的人群去找工作。后来想到的是，哎，我通过技术方式能够去做出一个平台来帮助这些人员，就是能够快速的去帮他们找到工作，是这么一个想法。 能够真正的帮助阿姨找到相关的工作，这是万勇最初的想法。可是在他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人的担当和责任感。 其实我们当时没有想的那么多，当时想的是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农民工挣钱，这是我们一个初衷。因为我自己的亲戚就是这么一个遭遇啊，就是说你出来找工作，很难找到一个月能够挣到一个3-4千块钱的工作。然后出来之后，有些人出来之后呢，可能待个半个月、一个月的就回家了。我觉得他们很惨，因为我自己能够有这种切身的经历嘛。然后我当时也去，做了一些市场调研，发现很多的人，在超市里面或者商场里面一样的，他们可能会做多份工作，才能挣到一个月超过3000块钱。 阿姨帮是第一家从阿姨这个角度来做事情的团队，但是阿姨这个行业在外界有时不太能受到尊重，甚至还有一些人会认为保洁或者是做阿姨这个行业比较低端。万勇却说，他的团队很多人来自农村，但是劳动者在他的心中最为光荣。阿姨这个行业同样是劳动者，同样是通过付出，通过自己的双手获得报酬，所以他也希望阿姨们能够在社会上得到相应的尊重。同时在访谈期间，万勇先生一直谈论到这个行业的一个词，叫做态度。 态度在这个阶段可能比你的服务质量本身还要重要的多。一个阿姨可能在家里面，可能某些地方，因为可能阿姨有状态问题嘛，她可能确实今天做的不是特别特别的好，但是她如果说了她的态度和她的沟通如果做到位了的话，其实用户是能理解的，反而她会觉得你这个阿姨很好。因为人都是希望的是你的真诚的态度。 家政行业直接关系到家庭的琐事，所以在工作当中难免会有小麻烦和烦心事，但万勇面对的却是千千万万个信赖他们的家庭，保障和解决好每一个家庭的需求成为了他的创业课题。采访当中我有提问过关于工作繁琐和工作烦心事的相关问题，而万勇先生给了我这样的回答。 我会觉得烦，但是我从来没有去想过放弃，因为我自己的性格从小到大我自己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我始终觉得就是说，只要我们自己来做的事情，花了这个心思付出的话，一定能成功。虽然说在这个路上很多跟着公司走的小朋友们，可能他会觉得很辛苦，然后这儿纠结，然后烦恼，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想成功之前的一个必备的素质。如果你做一个事情都不能坚持的话，你怎么可能成功呢？阿姨帮也是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第一次创业，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把它给做好做成功。 创业和投资一样，都是在冒险，可能100个人只有10个人能走到这一步，关键在于下一步能不能坚持，因为坚持才能达到最后的成功。对于阿姨帮而言，他们现在做的最多的就是坚持，因为创业就像是在长跑，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能取得胜利。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969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喽。 似最了盼我将爱你的字句说一遍，你可知我心编织了谎话，不知怎去讲，难以直言，点起香烟说声心中温暖似烟，算了算了，我躲进烟雾里，乍看不见那点点的烛光，像冷冷的箭，我呼吸急促的声音竟渐作改变，这一刻的心中乱作一片，我不得不解释这段爱已经改变，心的一刻，心中未算欺骗，你真心的牺牲，真的令我温暖。可惜今天的我已经改变，一张手去轻轻抚你的脸，轻轻的接触。柔软若眠，天真的眼睛隐隐透着泪水，碎了碎了记忆里，竟是插上百支箭，一张手去轻轻抚你的脸。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公司注册建筑资质办理，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 会计代理，贷款代办服务，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 商标专利申请，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00。上小顶网。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不购物，不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自己自己高兴可以用 我是冰，我缓慢地移动，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我将自己片片剥落，轰然坠入大海，你们熟视无睹。我增高了海平面，你们依然无动于衷。经过了数十年，你们才有所察觉。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 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和梁朝伟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自然资源。百余年前，五四新区李大钊这样激励青年：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为之跃进，为之雄飞，为之本其自由之精神，其篇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今天是五四青年节，青年最大的资本不是经验丰富、胸有成竹，而是敢于做梦、勇于试错。在生命力最旺盛的日子里，就应该像爬山虎一样，向着心中的梦想不断向上攀岩。所以，现在的青春可不是用来回忆的，而是用来奋斗的。希望你的明天同样更精彩。 城市夜晚虚伪的光明遮住你的眼睛，连周末的电影也变得不再有趣，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的问题。你有多久单身一人不再去旅行，习惯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

科学母乳喂养，专业身体塑形，四维深度护理，360度呵护母婴健康，早月嫂就选管家帮，宝宝舒心，妈妈放心。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雪铁龙全新 C4L 全替登场，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奥吉通奥迪14周年庆，即日起至5月30日，购国产奥迪 A3、A4L、A6L、Q5。可享一年免息，并额外赠送5000元工时费积分和5000元延保抵扣券。奥吉通奥迪65718787。 经典9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你一直在一起，就算全世界背离， 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 我们背对背拥抱，滥用沉默在咆哮，爱情来不及预料，葬送在烽火的玩笑。我们背对背拥抱，真话兜着圈子乱绕，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听听资讯，听听歌，欢迎继续收听经典969，我是周周。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中国政府网最近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品牌日的批复。据批复称，国务院同意自2017年开始，将每年的5月10日设立为中国品牌日。教育部网站最近发布了关于2017年中小学教学用书的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要求中小学的教材当中一律不得提供额外的教学辅助资料的各类链接网址和二维码等信息。国航最近在京宣布，将于6月份继续开通北京到阿斯塔纳以及北京到苏黎世的两条直飞航线。这两条航线的开通将会为往返于中国和欧亚大陆之间的旅客提供更多的便利服务。来关注生活方面的消息。春末夏初是很多人加入减肥行列的时间，但是这个时候想要通过水果减肥确实是有讲究的。在时令水果当中，番石榴的热量比较低，而且养分足，可以取代正餐。就算中午吃得再饱，晚餐只吃一个番石榴，再加一点清淡的食物，既可以填饱肚子，又有足够的养分来支撑身体的活动，同样也减少了热量的摄取，可以达到最佳的减肥功效。当然了，减肥不能光靠吃东西，同样也要动起来，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着，却有人能信任，才找到永恒。想到达明天，斜阳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斜阳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程。 经算不算是你的男朋友？每当你要玩的一定来找我，为你出气常为你担忧，你眼泪也哭我蛮凶。还是我只能算另一种男朋友，只要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才会想起这个不走码头，可以让你躲躲风接接触。其实我只要能够在你心中占有一小块角落，哪怕只是分享你的生育温柔，对我已经足够。我究竟算不算是你的男朋友？每当你要玩的一定来找我，为你出气常为你担忧，你眼泪也哭我蛮凶。还是我只能算另一种男朋友，只要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才会想起这个不走码头，可以让你躲躲风解解愁。像我这样的男朋友该算哪一种？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湖南卫视歌手指定座驾广汽30欧蓝德，20万以内七座大空间四驱真 SUV， 一年零利息，详询广汽30北京各经销商。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抬头看，我在这里，我是天空。天衣无缝，我散发温暖，保护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风起云动雨飘，甚至狂风暴雨都由我掌控，没有我，你将受尽烈日煎熬。我是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但你却害我奄奄一息，失去平衡，充满污染。其实我比你所想的要脆弱，经历了数百万年才完美调整好适应你用的空气、温度和气候。现在你用汽车、工厂、灰尘将我逼向绝境，却反向我抱怨台风、龙卷风为何更密更狂，天更多不测风云，这里久旱不雨，那里雨水泛滥，炎夏更炎，寒冬更寒，我已无法自控。算了吧，来日给你们展现我的巨变吧。最后，天是不会塌下来的，给我几千年吧。以往大殃大祸，我都有力回天，我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你。记住，命由天定了。 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与陈冲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 关注大自然在说话，保护我们蔚蓝的天空。 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国外的科学家最近破解了长期困惑着现代白领的一个疑惑，那就是为什么久坐在电脑前会发胖呢？努力工作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分心，会使得你在餐后的饱腹感较低，而人在感觉到有压力的时候，会通过美味来减少心理上的负担。因此很多加班的人办公桌旁常常会有一堆各种各样的零食，当遭遇到压力的时候，你的手就会不自觉地去伸向这些食物，到最后呢就会越吃越胖，越胖越吃。但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很多人都说这都是为了工作呀。 所以按照以上研究表明的话，好像越努力工作的人就越容易发胖，可以说这又为自己身上的肉肉找到了一些合适的理由了。有没有觉得心里平衡一点呢？哎，想到这里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说越胖的人工作越努力，那瘦子的工作就不努力了吗？这么说来胖还是有好处的哈，感觉还是很有意思的一条研究。那么如果在听节目的你同样也是久坐办公桌前的小白领，一定要记得在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起来走一走，适当的运动，这样的话也能够放松身体，同样放松精神，达到高效的工作。 去，我们曾走过。 是 FM 九六九， 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申请商标注册版权申请就找顶呱呱， 专利申请专利授权成功再享3年免费监管， 注册商标一对一服务，价格低服务好才是真理， 知识产权服务就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上小顶网。雪铁龙全新 C4L 全替登场，快到中林拿4S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算了吧，是林志炫单飞后第一张正式发行的专辑。1997年，林志炫加盟索尼新力唱片，在此之前，他还在没有合约的状况下发行过一张与伦敦交响乐团合作过的《追寻伦敦星空下》。所以可以说，《散了吧》是林志炫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原创专辑。这张专辑是台湾与美国的优秀音乐人合作的成果。论歌艺，林志炫的声音与技巧无可挑剔；论制作，整张专辑听来层次分明，精准地捕捉到了音乐的情感。在这张专辑当中，林志炫为歌迷们奉献上了一张汇合了各种不同音乐风情的大餐。我们能够听到法式相送、拉丁情歌、乡村情调、雷鬼节奏、灵魂音乐等不同的表现手法，当属台湾当年最好的专辑之一了。林志炫的声音像个吟游诗人一般清清淡淡的，只能听得到清愁。毕竟过尽千帆以后，泪水变得太廉价，哀伤要似船过水无痕，不着痕迹。所以这张专辑非常适合你重播又重播的聆听再三。1995年，林志炫因为家庭和身体的原因退出了歌坛，回归家庭，帮父亲打理印刷厂，以为从此与唱歌的梦想走散。而在1996年的一场人生意外当中，得到了家人的理解以及支持，让他重拾起最爱的歌唱事业，并且能够和很多的音乐人一起玩音乐，让他感恩并更加珍惜每一次唱歌的机会。毕竟曾经失去的人才能了解再度得到的喜悦吧。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林志炫《散了吧》专辑当中的歌曲《懂事》。 有双不冷漠的手指抚慰惶恐的心，不曾停止。爱一个人原来可以不用一个字，也能让人对于感情越来越重视。你用宽容原谅自私，心情像是一张白纸，单纯反而容易让人懂事。让我懂得去给，懂得体会，不再孤独徘徊。爱懂得了解，懂得喜悦，你用宽容原谅自私，心情像是一张白纸，单纯反而容易让人懂事。 Yeah. 深夜的风冷冷无情，觉得也昏暗，脚边眼底散落一地，像是我的心被风吹起，

就算爱不是爱，宁愿相信我们很痛快。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